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者从八达岭长城景区了解到，为做好长城保护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的游览环境，确保游览安全，今年十月中旬起，八达岭长城景区将实行限流措施。为提前做好准备，近日景区试运行网上预约售票，游客可以提前一周上网订票。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年北京市行业工资指导线发布，市人力社保局称，指导线涉及19个行业，其中最低工资保障线23120元，较去年增加了1800元。近日上线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微博微信透露，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目前进展顺利，行政办公区1期已开工数十项工程，目前副中心建设进度与预期基本持平，可确保市级机关年底进驻办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官方微信公号发布公告称，为了方便患者朋友看病就医，医院将于2017年7月21号起取消窗口挂号，所有门诊号源采取预约，建议就诊患者朋友提前预约挂号。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胸口变成海洋，忽然停了大乱游的过往，当记忆滚烫泪不设防放下困难，你在他方，让孤身昂扬，另一个天涯，我改变了习惯，静静地省略了孤单，鼓声依然落下，打在睡眠激起浪花，依然温暖，打在胸口变成海洋，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当记忆缓慢蜿蜒流长，被爱充满，你在他方，我不再忧伤，忽然落下，打在睡眠激起浪花，忽然倦了，打在胸口变成海洋，忽然停了，打乱幽默的过往，当记忆滚烫泪不舍放放下困难，你在他方，让孤身昂扬，依然落下，打在 睡莲激起浪花，依然温暖挂在胸口变成海洋，依然是你最初最初的向往。当记忆翻满蜿蜒流长，被爱宠爱，你在他方，我不再忧伤。 齐秦被称为是乐坛的常青树金曲天王，但大部分人还是更爱称呼他为小哥。时隔七年，齐秦又将发布新专辑了。刚才听到的就是齐秦今日首发的歌曲《鼓声若响》，这首歌是小哥为逝去的好兄弟徐德昌而唱。他曾是红乐队的鼓手，2008年因癌症去世，是小哥在红乐队时期最好的兄弟。事实上，在这过去的十年间，包括著名的音乐人贝斯手郭宗绍、台湾知名的音乐人陈志远、红乐队的贝斯手刘天健在内的多位小哥在音乐上的挚友也都相继离世了，让小哥时常嗟叹命运无常，物是人非。969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翊君，最爱最恨都是你。 结束我还想付出，能不能

在每一个夜里为你流泪，其实我并没有睡，想你容易让心碎。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我真的好累，你要的我都学不会，为你伤悲，为你憔悴，你让我恨 美术学院一位名叫葛雨露的硕士生，在四年里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做成路牌，挂在北京一条本来没有名字的路上。树立一个名字和树立信任差不多，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拆掉它却只用两分钟。在严肃地处理拆除路牌之后，也许北京的市政管理者可以做一件事情，通过合法的流程正式把这条路命名为葛雨露，这样既保护了管理规范，也尊重了城市生长的规律，让人感到温暖。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最具魅力的城市，并不是被用尺子量着建设起来的，而是带着随机性生长起来的。这样的城市，会让身在其中的人感觉到一些亲切。 这一点幸运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本市许多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内，年迈残疾的老人因为上下楼不便而被困守家中。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本市正在进行既有住宅增设电梯，24个试点中有一个已经加装完成，剩余23个都正在施工。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随着暑假到来，北京数十家博物馆推出百余项展览，新展览扎堆开放。市文物局博物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活动成为很多新展览的标配，目的是希望更多学生从小养成逛博物馆的习惯。海淀区城管执法监察局联合西北旺镇政府、上地街道，通过连续3次拆违，腾出53280平方米的土地建设3处停车场，可增加停车位1400个。目前1处停车场已经投用。随着一条条银色的冰丝带在奥林匹克中心区逐渐成环，全球最具前景的冰雪产业市场已经向社会敞开了大门。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在市区内的唯一新建比赛场馆国家速滑馆将在2019年竣工。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只能偷偷的奢望，我变。 你不要变了、啊，我只能偷偷的奢望我变，你不要变。 来自于张洪亮《杀手挽歌》，张洪亮的声音很有特点，在这首歌里性感而又疏离，惹人心疼，听出的是一个悲情杀手的形象跃然于歌曲当中。张洪亮作为曾经的一个牙科专科的医师，也许这个世上少了这一个医生不可怕，但是至少歌坛多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张洪亮。969都市夜归人，听到02年彭佳慧的歌曲《陪他》。怎么会无言以对？

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就这样被你征服，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就这样被你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 大面积的水泥道路和广场让我们的城市变成了热岛，平均气温会比郊区高两度。简单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在工业化基础上组织的，工业化很伟大，但我们居住的城市太干了，人们彼此冷漠，被严格的规则限制，改变这一切，城市就会变湿，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实，重视具体。今天99，我是亚威，无论如何，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生活在一座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更大的城市里。 忘了